中国年华美里，华美食品集团恭祝全市人民新年快乐，阖家幸福，祝福大家兔年得偿所愿，大展宏兔。华美年礼相伴，华华美美过大年。团购热线8640-3555。